马太福音第一章要注意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一章很清楚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1到17节，可以说是耶稣的家谱，第二段就是18到25节，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玛利亚他的未婚妻，他要生孩子，并且这个孩子是圣灵，是他怀孕的。好，那么这个第一到17节耶稣的家谱，很有意思，在中文赫赫本第一个字就是第一个词就是亚伯拉罕。那这个也就让我们看到马太他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主要是写给以色列人，犹太人。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要强调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基督就是希腊文，同样的字，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向他百姓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完整地拯救他们。并且这个弥赛亚不仅是给犹太人，他是给所有的人。所以其实第一次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12章，我们就会看到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会得福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会看到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马太也会常常引用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并且这个耶稣弥赛亚就是为了全人类，外邦人也包括在里面，美国人、中国人，所有的人耶稣都拯救他们，就是他们的救主。所以第一个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 的第一个祖先上帝就从他就创造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民族，就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大卫当然是另外一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人是一个君王也是上帝特别拣选他然后上帝也特别应许大卫说他在他的后裔里面，他的后裔一直会当君王，并且有一个特别的后裔就会当一个完整的一个完美的君王。那这个都是指耶稣基督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也应许大卫，也一直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应许他们，他会差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来。然后现在马太福音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就是这位耶稣，他是基督。那接下来有他的家谱，在第2到第16节或者第17节。那这个家谱不是列所有的耶稣的这个祖先路加比较是完整性的列出他所有的，但是这个马太用的方法有三个十四。那这个十四在这个希伯来人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圣经也可以说圣经的文化，七这个数目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目，所以7×2就是14所以这个马太大概写他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就表示说就是完整性的，耶稣真的是完整的应验这些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是一直应许说借着这些以色列人他会差救主来，然后完整性的就来到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到关于耶稣的家谱，就是他是完整性的，上帝的应许是完整的被应验了。那第二个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家谱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人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有四个女生在这个家谱里面，除了这个玛利亚之外，第3节有他玛第5节有拉合，还有路德 还有第六节有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别示巴。那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女生，通常在家谱里面不会列女生，但是这个马太特别强调这个弥赛亚是给所有的人，当然是包括女生那另外一个，其中两个是外邦人，所以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外邦人，这个很清楚。并且你如果熟悉旧约的历史，你可以看有不少的罪在这些里面，无论是这些女的或者有男的，像拉合是一个妓女，还有别示巴他没有罪，但是大卫是与他犯奸淫才生的所罗门。那大卫也是杀了别示巴的先生反正我们看这些人就看到有大罪人所以我们或许会问，那为什么马太会提到这些？第一个，为什么会提到，并且耶稣的家谱怎么会有这些人？那我想主要的原因，马太要强调上帝要强调的耶稣就是来为了拯救罪人，他来就是为了从罪恶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的确耶稣的家谱有罪人，我们也都是罪人，耶稣拯救他们那些罪人，他也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马太就是不隐藏这些，其实他明明让我们看到这些罪人也是提醒我们他们是有罪的，就像我们也是有罪的。但是重点就是在第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第21节耶稣来就是为了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所以这个家谱就会强调耶稣的家谱里面的人也是有罪的，但是他来就是为了拯救这些罪人。好，这个可以算是结束这个第一半第一章的第一半1到17节。现在我们考虑一下第18到25节在这段里面我们就看到天使如何告诉约瑟他还是要娶他的未婚妻玛利亚为他的妻子按照那时候的习惯，他们会先有一个蛮正式的订婚，但是还需要等至少几个月之后才会完整的这个整个婚姻的仪式，婚礼的仪式所以就是在这个中间约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发现，但是他知道他的未婚妻玛利亚已经怀孕。那按照旧约的民数记不是民数记，这个生命记的话，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石头打死这个犯奸淫的女孩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婚姻这个离婚，就离婚当然就是离婚，因为就是处死这个妇女所以这边说第19节，约瑟是个义人，所以一定要取消这个婚姻，但是他也是怜悯他的未婚妻玛利亚，他不要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要暗暗地羞他了所以他正在考虑做这个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不要这么做，还是与他结婚，因为他怀孕是圣灵使他怀孕。那关于圣灵如何使玛利亚怀孕的话，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就可以比较清楚看到照样天使照样也像玛利亚以前就是之前也跟他显现说你要生上帝的儿子，然后玛利亚首先觉得怎么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童女，但是天使说圣灵要使你怀孕，然后最后玛利亚说好，我接受了。那可能就是那时候当玛利亚听到上帝的道，在他的耳中听到上帝的道，并且上帝就是使他相信这个话，玛利亚就是那时候怀孕了，可以说从他的耳朵来怀孕承孕怀孕然后圣灵就是这样使他怀孕。所以这边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还是可以 娶玛利亚为你的妻子，因为她怀孕是因为圣灵。那这个也是神迹啊，上帝使约瑟相信这个，因为这个是很不容易接受的，但是约瑟相信并且就照着天使所告诉他就去做。那接下这个天使，我们如果看这个第21节，他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耶稣这个名字是蛮普通的，就是很多人会有这个名字在那时候。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耶稣的耶就是耶和华的耶，耶和华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他的名字，给他的百姓他的名字，所以耶和华拯救，苏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字要表达他要做的是什么，他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上帝借着耶稣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拯救呢？他要把我们从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里救出来，他是这样的一位救主。那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第16节，不好意思，我之前没有提到第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所以这边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名字是耶稣，但是他是称为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救主，上帝一直在应许。所以耶稣是一个一般的名字，但是只有这位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所拣选要完整性的从我们的旧恶里救出来的这位耶稣，他是基督。好，那我们回到这个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上帝透过借着先知以赛亚在第7章已经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个当时也是有这个应许也是指那时候的人，但是他们不相信。等到耶稣诞生，这个预言就是应验了，耶稣真的是从童女儿承孕了，并且人真的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又是100%的真人，他就是人，但是他也是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加上人性的时候，上帝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所以的确以马内利是一个适合的称呼形容耶稣，因为上帝的儿子加上人性的时候上帝的儿子耶稣承运的时候，然后生出来的时候，上帝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好，接下来耶稣就行了起来，就照着天使所告诉他去做，就把玛利亚娶过来。然后当他诞生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1章我们刚刚就看到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最重要的一节一定是第21节，再讲一次，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感谢上帝，使他的独生爱子加上人性来到我们世界上，就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为了拯救我们罪人。他的确是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百姓不仅是以色列人，百姓，上帝的百姓是指上帝所有创造的人，也包括你我。感谢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